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亦都系呢个月份嘅最后一天，同埋都系嗰个盈月嘅日子，咁啊，亦都系假期之前嘅呢一日吓，咁啊，希望又随住新嘅月份嘅开始，快啲系迈进向前行多啲，而我哋所经过一啲嘅嘢嘅时候，系日子耐咗，我哋又接受咗，而又懂得有咩方法可以解决我哋目前嘅难题，可以开开心心继续向前行吓。今日系9月30日，农历咧就系14，8月14盈月之日。时间5点接近两个字啊！盈月会唔会？如果你屋企有天台嘅话，今晚可以上天台盈月啊！中秋佳节咧，盈月、上月、醉月，无论天气点嘅情况，如果天气配合唔到，睇唔到靓嘅月亮唔紧要，心中有靓嘅月光、明月光啊！今日8月14啦，听日开始咧有一都要展开有两天嘅假期，再加埋星期六日咧，大家又可以休息4天啊！刚刚嘅歌曲咧就系吴恩音嘅《明月千里寄相思》。你身在何方都好，其实我哋都是活在同一天空下，同一个月光之下。希望这个中秋佳节里面大家有人月相圆，团圆不到的又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的。电话啦，或者是电话听声音，又可以电话去看到这个样子。因为有些人可能都还是用一些旧式的电话的。不紧要啦，话电话就用来主要是做到沟通的啫。所以呢亦都有啲人真係採用啲最舊式嘅電話，壞咗又修理等等，直至到唔得嘅時候咧，先至用新嘅電話。有啲人可能好懷舊，或者有啲人唔好接受新嘢，有啲人覺得係唔需要啦，係慳到錢咪得咯咁啊。各色其色，就係咁樣，大家有唔同嗰個嘅生活嘅方式，生活嘅一啲嘅睇法啊。时间是5点至近14分的时候，咁喺呢个盈月嘅呢一日咧，天气方面又如何咧？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最高温度大概30度。今日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湿度92%。 明月夜，雨醉了，夜空添一分凄迷。明月下，为碰你，是愿意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风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于街角拥吻深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如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裙，光阴带走你痴迷时辰，想想抱紧完全地接近。明月下人醉了，全不知光阴消逝，蓝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约誓。 蓝月亮歌唱的是陈慧娴，不过她不是原唱，原唱的就是李克勤。蓝月亮，克勤也唱很多有关月光的歌曲。这首是第一代表作之一了。

不同年代都有好多有关月嘅歌曲啊。呢半小时咧都听好多有关月嘅歌，有先前《明月千里寄相思》，陈慧娴嘅《蓝月亮》，有黑琴嘅《月半小夜曲》，同埋刚刚嘅系张丽敏《月儿弯弯照九州》，而家又有呢一首。调子相当之熟悉啊！我系听惯分离嘅《每当变幻时》啊，呢一首系《月光小夜曲》紫薇。 月亮在我床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 香港电台有国庭晶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由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为期一星期，包括容许市民在体育处所进行对制运动，人数可以多于四人。不过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和强制戴口罩等措施继续。体育教练工会筹委会成员刘家豪欢迎有关安排，又说即使放宽人数上限，训练都会尽量减少身体接触。他又形容有关放宽对教练的生计问题未止到血，希望户外免费球场可以尽快重开。另外，宗教活动亦都可以有条件下恢复，在教堂和寺庙等举行宗教活动时，参与者人数不可以多于处所可容纳人数的五成。除了宗教礼仪之外，不可以供应食物或者饮品。19名民主派议员决定留任立法会，包括14名同民调结果捆绑的议员。新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表示，由于支持和反对留任的受访者都不过半数，决定作政治判断留任立法会，希望紧守议会战线。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决定不再留任，同时退出公民党和退出政坛，连同早前表明离任的人民力量陈志全以及议会阵线朱海迪，民主派最终有三名议员拒绝留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在管理局和行政总裁柏志高双方同意下，管理局董事局通过柏志高的聘用条款将于今年11月28日终结。管理局将进行全球招聘物色继任人选，亦都会向政府寻求借调人选作过渡安排。

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又要起身啦，系啦，翻学嘅啦，又要翻学噶啦。咁翻埋今日咧，可以有假放下啦。咁啊，呢个学生哥又好，翻工嘅朋友咧都系啦。咁咧喺呢个时间咧，翻埋呢一日咧，就会系可以有几日嘅时间可以休息一下。歇下都好系嘛，歇下嘅意思咧系悠闲少少嘅心情，同屋企人过节。咁啊。今年嘅過節咧，就如果喺屋企咧，喺屋企就人多啲翻嚟就食飯咧，就可以即係一家團團圓圓食飯。如果你話唔喺屋企食嘅，要出街食嘅，除非或者你冇咁多人啦，四個就 OK 啦。多過四個以上咧，你就分開幾位去即係食你嘅飯啊，做節啊咁樣。不過都唔緊要啦，只要咧係能夠一家人團團圓圓喺埋一齊咧，點樣形式都冇乜所謂啦，係嘛？頭先答半之前咧，我哋聽嘅咧就紫薇一首。月光小夜曲，其实这首歌呢就是都不是一首原曲，原曲呢就是改自一只日本歌的，作曲的呢就是古贺正男，而写词的叫西条八十，咁是一首日语的歌曲，叫做沙韵之中，是即系莎士比亚的沙，音韵的韵，沙韵之中是中声的中，咁呢首歌呢原作呢就是歌颂呢是为日本牺牲的一些台湾的国民。后来在1962年的时候，音乐家周南平就将它重新填词，就成为了月光小夜曲。而再在1977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位香港歌手，当时是新人，就唱了这个歌之后，真的一世都跟着他，一定要听他这首，就是分离的每当变幻时。这首歌就是他自己当时是唯一自己挑选的一首曲目，也都觉得个音韵是非常之易动听。咁咧就係成為咗呢一首咧，係代表咗自己嘅心聲啦。盧國沾所寫嘅詞，咁原來就話喺芬妮咧，佢係憶述佢當年喺21歲嘅時候啦，啱啱爸爸媽媽咧就離婚，都受到歌詞嘅一啲嘅觸動，話喺錄音嘅時候一路唱住都一路喊住嘅心情。第一句已经很深入民心了，怀缅过去，很多人都很多怀缅过去的往事。 怀缅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一首歌成功好听都有好多因素配合，唔单止淨係婚礼嘅成功嘅。寫词啦真係应记好多功添啦。重新編曲嘅陆遥啦，婚礼自己个感怀身世，喺即係自己嘅家庭里面係一个破碎嘅家庭，去到几多岁都好啦，听见父母离婚的确呢係不是美意嘅。咁而卢国沾所寫嘅词係真係会触动心灵。任何人听呢首歌嘅时候其实都一定会中。每个人都有怀缅过去嘅往事。有啲往事会令你开心，但係会有啲亦都令你流泪，可能一世都抹不去。咁所以我哋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发觉呢我哋唔好成日係一个唔开心嘅一个即係舊國尖里面。忘记嘅事係你话要忘记嘅係忘记唔到。不过你可以藏喺心深处，摆喺内心里面，而继续去开心嘅去过你嘅人生。分离嘅每当变幻时，一把好磁性好厚嘅声音，红中半个月亮， 今夜的黄莺不唱花不响，为什么这样凄凉，静悄悄到窗口眺望，只看到半个月亮，今夜的星星黯淡云飞扬，只等你来到梦乡，真想沉醉在你的身旁，又看到半个月亮，我望着穿越星长旧梦难忘，今夜的灯色昏黄，人影长，寂寞中无尽思量，一阵晚风把窗儿吹开，只看到半个月亮，一阵晚风把窗儿吹开，只 磁性嘅声音吓，就系、是、奇妙的约会嗰、那个咧，哈哈哈哈哈嗰、那个红中所唱嘅半个月亮，喺八月十四，新历系九月三十号，迎月嘅呢个朝头早，同你分享一啲有关月光嘅歌曲，亦都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最高温度大概三十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咧，风势颇大，间中会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 有关月光的歌曲呢，都想起以下这一首，其实这个调子呢，你一听就很熟悉的了。是1961年的作品，那时候呢就是周聪，不是早起那个唱歌那个，亦都是我以前的老师，是我的上司，曾经一段时间我在另一个电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慈祥的长者，很好人的。周聪叔作了很多很多的歌，其中以下这一首呢就跟许艳秋合唱，都当然是周聪叔写的词啦。星星爱月亮，周聪、许艳秋系调子相当于熟悉，咁而都系其实原曲来自台湾小调，一首歌系叫做台湾小调，又或者后期咧就叫做我爱我的台湾。喺1959年嘅时候咧，套电影咧就攞咗嚟做插曲，电影名字就《空中小姐》，原唱系葛兰。咁有呢个亦都系曾经系我都同大家系分享过介绍过呢一首歌《台湾小调》，星星爱月亮，但系。始终将这首歌这个调子唱到最红最深入民心的都是。对了，就是这一首了，曲是一模一样，谭炳文唱得非常出色啊。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近亦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 生变断爱盟。去再续情份，空有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花痕。黄袍相思往痴恋，恨卿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系呢位前辈谭炳文把声实在系太靓啦，去到佢就算年纪大嘅时候，把声一样咁原音咁靓。呢首《旧欢如梦》当年系去到片场嘅时候，有人叫佢唱呢只歌，哦 OK 啊，好啊，冇问题。咁啊，即系喺片场里边揾一个录音室咁样啦，类似啦吓，咁就一唱一 take 搞掂，就系成为日后脍炙人口嘅《旧欢如梦》。早晨啊，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钟松啲啦，到清晨六点钟。室外气温27度，今日最高30度。提起月嘅歌就一定谂起呢首啦，有月亮光光，月亮光光，郑少秋同埋真真佩佩啊，天涯孤客。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正辉亮。天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何恨天涯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上，朝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留也样样。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回首家乡，夜月暗盼望，笑对朗月。

这个星期三这个早上就是这个迎月的早上了。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啊，今天就迎月了。月到中秋分外明，希望大家的心情都可以圆满开心啦。 是啊，令我想起中学那时候背过一首诗，最后尾两句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就共婵娟。 是啊，在这个特别是中秋时节一定会想起这些。是啊，是啊。那现在就大家就我想的愿望都是希望快点即疫情过去啦，今年快啲过埋佢啊！明年我哋一切都好啦，咁就好咯。 系啊，所谓新常态，其实我都唔想啊，我真系翻去想旧常态好啲。 但系原来有啲嘢咧，当现实去到嚟，好似我哋要去接受咯，咁又唔紧要，即系成日啲嘢都系好多嘢新嘢，我哋要去接受啊。 冇错，冇错，冇 错。好啦，喺呢个迎月嘅朝早啦，咁我哋当然系忙不了，亦都系停不了嘅，就系运动啦。 冇错啊，咁啊，我星期三喺呢度，我嘅任务咧就系提醒下大家，咦，又系时候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啦。 系啦，嗱，你睇中秋节都嚟啦，咁啊，读书都系嗰阵时啲题目就系秋高气爽啊，去行山啊，去旅行啊，呢啲好嘅时节啊。咁行山者咧，就以前可能比较简单嘅，就去旅行就旅行啦。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嘢，啲野外嘅嘢， 而家啲装备啊、器材各样嘢啦。咁我记得我哋细个行山都系可能系着白饭鱼，就系嗰个年代啦。 但而家就唔得啦。 而家有好好嘅行山嘅装备啦，行山鞋嘅设计啦，咁样。咁所以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一个几学术嘅话题咧，就系野外医学啊。 野外医学 系啊，嗱，手头上咧我就有一本嘅书啦，呢本书名咧就喺香港啲书局都买。到嘅就系真系叫野外医学，咁咧就系讲到系求生啦，同埋救援嘅必备嘅知识。作者咧就系我嘅老友记啦，就系萧月忠医生。咁啊，萧医生咧本身就系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嘅院长。咁啊，萧医生亦都好中意跑马拉松嘅， 系即系中意运动嘅人先得啦吓。 系啊， 嗱，咁其实急症科同佢写呢本野外医学系咪好有关联 咧？系啊，因为佢即系好有兴趣帮手做呢个急症啦。咁你知啦，嗱，我哋好多时睇或者听新闻啦，周末啲人行山啊，或者游船攞浸亲啊，咁需要救援咧。第一浸去送去邊咧，就一定係送去急症室噶嘛。 係啊，係啊。 所以喺户外環境嘅任何嘅意外嘅受傷咧，咁即係好話唔好聽，你需要係譬如飛行服務隊啊，或者係水警啊等等其他救援嘅話咧。都會將你嘅傷勢送咗去急症室，做一個第一浸嘅把關。 所以急症科咧都好緊要喎，你第一下見到你嘅傷勢，要點樣去快啲係處理好咧？咁 係啊，我記得我中三嗰年咧，第一次入急症室啊。 嚇，咩事啊嗰時？ 啊，我就去踢波。 係。 咁啊，當時咧我哋就中學嘅足球隊啦，咁我就去跑馬地嗰個運動場。嗱，當年咧就冇咁多草地嘅，都係好多沙地嘅。哇！我喺球场里边跑嚟跑去热身啦，一阵大风吹落嚟咧，一扎沙咧吹咗入眼。 系，咁你成个会系咪？ 系就睇唔到嘢。 咁跟住会唔会跌到啊？ 咁啊，好好彩啦！咁啊，我都系后生仔，都系当 fit 啦。咁即刻老师啦、教练啦，同我攞啲水啊冲啦，系咪？但系都搞唔甩，整唔甩佢，都系揞住好痛。咁於乎咧，就個老師咧就送咗我去喺跑馬地附近嘅當年嘅鄧兆基醫院嘅急症室。 啊，嗰度好近係。 係啦，好近啫。咁急症科醫生咧就同我攞啲架撐啦，好似啲洗眼水咁啦，攞個鉗咧就將我嘅眼皮咧拉開少少，沖走啲沙。咁呢個我係好記得，真係第一次人生係入急症室嘅經驗。 喂，但係你喺送院途中嘅時候，隻眼係 隻眼痛㗎， 硬住咯， 成幾粒沙硬住隻眼，咁咪扶住去行咯。所以急症医学咧，其实喺我哋特别喺户外运动嚟讲咧，譬如喺野外医学啦，你喺现场里边能够系做到一啲支援或者救援嘅做法啦，咁你可能帮你减轻咗个伤势啦。 不过我又咁谂啊，如果即系今时今日我哋有时好多嘢唔知噶嘛，如果又系去到一个场地。大風沙刮起都有噶嘛，咁又入眼咁點算咧？咁 咁所以就要睇我哋嘅知識啦。嗱，而家嘅理論咧就係話，譬如呢啲咁嘅意外或者受傷咧，舊時就係講你點去處理佢啊嘛。而家嘅概念咧就行前一步啦。我哋點去預防？ 係 如果我哋譬如喺郊野裏邊，譬如行山啦，香港好多人去行山啦，你能夠每人做多少少預防佢。 咁你咪唔使去急症室咯。 咁使唔使好似而家現在疫情之下咧，啲人咪戴多個罩喺前面，或者有個眼罩咁之類嗰啲咧？ 係啊。 咁你行山係咪戴呢個會好啲咧？ 咁呢個當然要睇下咩環境，你同咩嘅人行啦，嗰個地理嘅環境啊，個風勢啊、天氣啊，有冇行雷啊，有冇落雨啊，咁好多因素啦。咁正正就係呢個野外醫學裏面嘅範圍嚟嘅。咁其實講到野外醫學都唔係話一個好傳統嘅，即係好舊嘅一門學科啦。佢都係喺七八十年代開始啦。咁因為戶外嘅環境咧，我記得八十年代我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咧，嗰陣時就啱啱打完係越戰啊。咁因為嗰個環境係全部都野外噶嘛。如果大家有記得睇過一出嘅電影咧，就阿史泰龍做嘅第一滴血，係咪？那個故事就係講係一個退役嘅士兵啦，咁就喺郊野嘅野外嘅環境點去應對。佢心目中當時嘅敵人啦，咁樣類似嘅嘢，咁所以又引起全世界嘅一個關注啦。咁所以國際嘅野外醫學嘅組織咧，我印象之中都係大約係七八十年代先至大家開始關注呢樣嘢。嗱，咁啊跟住嚟講就即係、我哋嘅資訊又發達啦，網絡又全球一體化啦，咁造就咗好多國家大家交流嘅經驗啊。譬如喺一啲凍嘅環境，譬如歐洲嗰啲阿爾卑斯山嗰啲嘅拯救嘅凍嘅環境，佢哋一啲嘅知識咧。啊！佢又同其他嘅地方啊、國家嗰啲專家，大家分享下交流。咁譬如喺熱帶嘅地方嗰啲嘅拯救啊、郊野嘅活動咧，又同其他分享。咁所以整下整下咧，就真係好多謝阿蕭醫生咧，就寫咗呢本書。呢本書真係香港係，我覺得係全港第一本嘅書咧。 佢好全面喎， 野外嘅醫學噶啦。 嗱，佢可以講好多啲野外醫學嘅定義啊、個發展啊，同埋講一啲嘅會面對嗰啲症狀啊，當你行緊山嘅時候。 係啊。 亦都有蛇蟲鼠蟻，如果係遇到嘅時候，你又點樣做啊之類啊？嗬。 係啊，嗱，等我揭去嗰個介紹咩係野外醫學啦。嗱，如果大家睇呢本書咧。其實佢分開係十個章節嘅，咁第一個章節就係介紹咩嘅野外醫學啦，咁係都係醫學嘅一個領域啦。咁第二章節咧就講到野外嘅生存之道，譬如我哋而家香港真係好好啦，即係飲水，咁我哋咪買曬樽裝水上山咯。但如果你去到一啲真係一個郊野啊、野外嘅環境咧，我記得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就係跟啲野外嗰啲鍛鍊啦。哇！我哋真係要自己喺山野裏邊揾水飲㗎啦。 即係你只要懂得生存之道啦。 其實我記得我細個中學讀書去露營咧，去到香港常見啲景點咧，都係用山水嘅。咁嗰陣時嘅老師咧就教我哋點樣淨化啲水啦，整乾淨佢啦嚇。咁呢個就係呢一個章節啦。咁另一個章節咧就講到一啲野外嘅急救啦，譬如係 更加要啦嚇， 心肺復甦法啦，或者野外嘅環境啦。咁因為野外我哋冇理由攞埋個嗰啲自動心臟除顫器噶，係咪？你喺球場裏邊就有呢啲架撐。咁另外一個章節咧就好啱香港人用嘅。嗱，香港人即係而家就疫情啦，如果飛機一開翻咧，就大家去旅行啊嘛。去旅行咧，可能去啲高山嘅地方啦，係咪？咁啊，高山症點去預防啦？點去處理啦？ 有啲人特登去潛水咧嚇。 冇錯啦，去可能去菲律賓啊，或者馬爾代夫啊，靚嘅地方潛水啦。潛水亦都可能係出現一啲潛水嘅疾病啦。咁亦都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啲低温症啊，或者凍傷呢啲情況啦。咁呢啲屬於都係野外醫學嘅範圍。咁另外另一個章節咧，講到一啲特殊嘅環境，譬如我哋除咗去高山之外咧，你可能去一啲熱帶雨林啦、雪地啊、沙漠啊，甚至乎去洞穴裏邊探險啊。咁呢啲其實都喺我哋科學上咧，都應該有啲安全嘅準備嘅。即係你唔能夠話，人去你又去啦，我見到人哋喺嗰度影張相打個卡，我咪去咯，咁就唔得嘅。咁另外都有啊，同我哋香港有密切關係嘅一啲野外嘅環境咧，就係雨瀝啦、行雷啦。 尤其是咧，好似呢排嚇都枕住都幾長啊，成日都話大驟雨、有雷暴。咁如果呢啲情況之下咧，決定去唔去行山咧，你就要自己諗啦。當然都以安全嘅角度。但如果真係你可能又話，我出發嘅時候 OK 喎，咁啊繼續去啦。去到嘅時候遇到真係有行雷嘅時候，哇！你行緊山喎，點樣做咧？ 係啊，嗱，其實我哋香港久不久咧，可能聽到新聞咧，都有人咧係被行雷咧 劈到 啦、劈到啦、受傷或者死亡啦。咁如果統計嚟講，譬如美國嗰邊嘅統計數字咧，過去呢三十年咧，平均每年咧有43個人咧。是被雷劈死的。 哇，咁啊多啲喎，係咯，好多喎。 咁我就有一個朋友嘅朋友，就唔係太熟嘅。不過我去到佢嗰陣時住喺北京嘅，都講緊十年前到啦。咁我去北京咧就係探佢哋啦。咁佢哋喺北京咧就打高爾夫球。咁其中一個人咧就揸住把 即係高爾夫球嗰啲遮啦。嗰日天氣咧就係落緊雨嘅，少少雨啦。一個電擊落嚟咧，佢揸住把遮咧，成把遮咧燒窿咗，佢彈開咗，佢、哦、條褲有半邊咧黑咗。個人咧就當然唔係直接係被雷擊中啦，即係呢個間接電擊啦。 但個人有冇事啊？ 送咗去醫院就好彩，就冇咩嚴重嘅受傷。 好彩咪把遮都擋少少。 係啦，咁可能就係一個少少射咗啲電啦咁樣。咁所以嗱，呢啲雷擊嘅情況咧，喺外國咧，譬如你喺户外嘅高爾夫球場啦，咁、其實係 冇定匿喎， 都係㗎。咁仲有，如果你匿埋啲樹底，同樣都有危險㗎嘛。 係啦，你話如果我係行緊嘅時候，咦，附近有啲民居嘅，咁我都即刻去走去人間屋度啊，唯有即係事後先解釋啊。大家佢亦都會知道係行雷嘅問題呵。 係啊，嗱，講到野外嘅一個雷擊嘅受傷咧，咁啊，蕭醫生呢本書裏邊咧就都好詳細介紹點去預防嘅。 係。 咁其中有一個常用嘅，我記得早幾年咧節目裏邊都提過啦，就叫30/30嘅定律。 啊，咁啊要你再解釋翻先。 呢個真 係 同我哋有關，因為我哋香港人一户外嘅話，都成日話雷暴警告間中生效啊咁樣。係 啊係啊。 咁啊30/30點解咧？如果你見到閃電，嗱閃電就一定係快過雷聲噶嘛，因為光嘅速度咧就一定係快過聲音啊。 見到閃咗先。 係啦，咁如果少過30秒裏邊，你聽到雷聲嘅話咧，嗱咁你就要有一個警覺性啦。咁你喺即係呢一個咁短嘅距離裏面咧，就有機會咧就俾雷咧係擊中。 即係總之，如果你發覺係閃電之後好快，可能係10秒、8秒之內就聽見行雷啦，係咪？ 咁少過30秒裏面咧，你都要小心啦。 Okay、 所以一個30/30嘅定律。嗱、 哦， 咁如果喺計數上咧，就可以咁計嘅。你閃電同埋你估計你嘅距離咧。就是你將你譬如閃電，你睇到閃，然後你即刻數一秒、兩秒、三秒、四秒。 係。 咁譬如你閃到10秒， 係 就即係、就是、有雷聲啦。 係嚇。咁啊快 咁你再乘翻330， 係 乘翻呢個數值嘅話咧，咁就即係3300米啦。如果你10秒乘翻330， 咁係咪即係話你同嗰個雷電嘅距離就係呢個距離啦？係 啦，即係話嗰個雷咧係離開你大約係3.3公里。 咁其實係叫好近咯， 3.3公里好近㗎咋？ 係咯，佢雷用乜嘢嚟得到啊？ 係啊，因為你講緊係行緊雷嘅時候咧，多數都係乘住個風勢㗎嘛。 如果係咁嘅時候，喂，你計得嚟，一聽到你都好驚啦。 咁你 即刻要揾地方走咯喎。 嗱，現場咧就你一定要留意，你就唔好對住嗰個雷嘅風嘅方向啦。咁你一定要睇嗰個環境啦，最好就係遠離佢啦。 Uh-huh. 如果你身邊度周圍有一啲嘅，譬如有啲建築物啊，或者有啲低嘅地方，咁啊即刻去匿埋啦。 千祈唔好喺樹底下。 咁如果萬一真係走唔切嘅話咧，你咧就應該係踎低，踎低就兩隻手咧就揞住個耳朵，揞住個頭。咁呢個係一個避雷嘅一個姿勢啦。 踎低係啱啲嘅， 啱啲係啦。咁、因為你踎低，你係低咗啲啦。 咁如果我成個人趴低咧？ 嗱，趴低又唔得喎，趴低如果你趴得低咧，你同個地面嘅接觸太多咧，如果個電落到地下咧，你同樣有機會咧係觸電啦。 所以真係要踎低揞住隻耳。 呢、這個都係一個比較安全嘅做法。 係咪揞住耳話係？ 揞住耳，因為好大聲。 得、okay, ，知道好。 咁所以嗱，呢啲部分嘅資訊啦，就喺呢本嘅野外醫學嘅書咧係有介紹。 阿蕭醫生呢本書咧，佢真係個內容非常之豐富。頭先我哋一路講咧，都係呢本書嘅一半嘅內容嘅啫。 係啊， 其他嗰啲係有另外一啲，譬如就創傷、整親、意外嘅時候點樣 啊？咁其實同大家學嘅救傷班裏面嘅課程咧，都大同小異嘅，即係急救嘅處理。但係喺户外嘅環境咧，你可能有啲架撐未必有，係啦。咁所以呢本書裏面有介紹啦。咁仲有就係補充下，譬如我哋喺香港真係有機會遇到嘅咧，就係俾蛇同鼠蟻咬。咁譬如我曾經記得中學行山嘅時候咧，我帶隊咁啊行第一個落去，一踩入村咧，有10多隻嗰啲狼狗啦，就撲出嚟，咁我就俾佢咬中。 哎呀，哇！你咪即刻要快啲去 咬咗一啖。咬中大髀後邊，嗱嗰陣時我中學生啊，唔識嘢啦， 咁你都要即刻 少少瘀咗就冇流血，咁啊冇理佢喎，咁啊好彩就過咗幾日個瘀啊消咗，咁啊而家都冇嘢，但因為我諗到即係嗰陣時就冇傷口啦，咁但如果你話俾狗咬到有傷口咧，就真係一定要去急症室， 冇錯，仲要打針噶嘛， 冇錯啊，咁同埋而家如果不幸真係俾狗咬到，我都會去急症室去檢查先啦。 所以講緊係頭先你嗰啲係幾廿年前咧，就係咁嘅樣啊。嗱咁啊，即係如果日後咧有時間咧，我哋就再攞呢本書一啲嘅內容咧，會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嚇、 啊， 因為咧都係作為一種嘅知識咧，等大家知道都好嘅。咁啊，唔該曬阿雷博士嗱，咁啊。

亞塞拜疆同亞美尼亞就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地區的軍事衝突有擴大跡象，戰鬥蔓延至兩國接壤的邊境地區，雙方互相指責，直接向對方境內開火。亞塞拜疆說，至今他們有12名平民死亡。另外，亞美尼亞指責亞塞拜疆盟友土耳其一架戰機擊落他們一架蘇-25戰機，機師死亡。阿塞拜疆和土耳其都否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通电话，普京敦促冲突双方停火并采取措施为危机降温。联合国安理会稍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科威特埃米尔即是国家元首萨巴克去世，终年91岁，官方未有公布萨巴克患病细节。萨巴克今年7月18号因病住院并接受手术，同月23号前往美国接受治疗。埃米尔公曾经在萨巴克赴美之前发表声明说，萨巴克入院之后由王储纳瓦夫暂代部分国家元首权力。萨巴克2006年1月29号继任科威特第15任埃米尔。萨巴克被誉为是现代科威特外交政策的设计师。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30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任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说，在民调支持和反对都不过半之下作出政治决定，继续留任立法会，希望紧守议会阵线，连同退出和其他留任的非建制派议员保留21席，而建制派就有41席，未达到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没办法独立通过政改等重大的议案，一阵讲下。 有学者分析，民主派决定留低未来一年要回应反对留任市民的意见，因此可以预计到他们的议会行为可能会转趋激烈的。一阵间会请来学者同大家详细分析。 消息话，再有一名安老院友确诊新型肺炎，有安老院业界话，原定今日起家属可以有限度预约探款，同老人家一起过中秋的安排要紧急暂停。一陣講下。 疫情之下，市民面對不同的壓力，就業、經濟等等問題都是困難之一。對於殘疾人士來說，他們所面對的同樣都是不容忽視的。有關注團體就做了調查，了解一下殘疾人士在就業方面和身心狀態方面究竟